类型的合作吧，因为郭采洁也就是经常会演戏，然后出歌的时候很少了，而阿四呢非常的古灵精怪，所以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就有了这一首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。

words, your mouth so good, and no warning was ever won. Put out the fire before igniting. Next time you're fighting. 轻快的歌曲来自 Little Mix 和 Charlie Puth， 这样的是 Little Mix 是一个非常轻快的组合哈， Charlie Puth 我们都非常熟悉了。那我们继续来听音乐，下半时段之后锁定 FM 986，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。

这首歌曲来自 Maroon 5 的 Moon Like Jagger。 欢迎来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今天上半时段听到了很多让我们开心的歌曲，那说说开心的事情哈。刚刚说到这首歌 Maroon 5 的 Moon Like Jagger， 其实之前曾经有一场维密秀的时候，当时他们是作为这个演唱嘉宾在舞台上去唱了这一首歌曲，而今年的维密秀马上就会在明天到来了，也是很多人翘首期盼的一件事情。当然我觉得很多女生也会非常关心哈，看看这些维密超模们如何在 T 台上去展现自己的魅力，相信会有很多海量的美图向我们袭来，所以我们就是期待着吧。而且说今年呢会有张靓颖在舞台上面去唱歌，至于唱哪一首歌曲，她会选择什么语种呢，也都是未知，我们都一直一起期待一下吧。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位小众的歌手，歌名呢叫做 Pumped Up。 All the other kids with the pumped up kicks, you better run faster than my bullet. I know a story about a boy I used to know. 世界，如果有如果，如果一切重头，如果你再说你爱我，习惯了， 习惯了 熟悉的温柔。Turn around, turn around, turn around， 怎么还是一个我？雨滴滴答答的坠落，还有什么说不出口？泪不停不停的滑落，习惯没有你的角落。最后能到最后，一个人， 一个人 该习惯什么？ Turn around, turn around, turn around， 习惯晚安自己说，雨滴滴答答的坠落，还有什么说不出口？泪不停不停的滑落，习惯没有你的角落。 这世界如果有如果，如果一切重头，如果你还在，请说你爱我。 这首来自邓福如，如果有如果，也是让我们心情沉静下来。刚刚看到了全美音乐奖的获奖名单正在实时的更新，因为发现他还没有颁完奖，所以想在明天的时候为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，但有些忍不住啊，提前说一说吧。因为现在有很多奖项已经揭晓了，最受欢迎的流行摇滚女歌手就是 Lady Gaga 已经获奖了，那最受欢迎的流行摇滚组合呢是 Imagine Dragons，